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9回，夏去秋来，一晃眼到了隆安6年的年关。谢之真一去不返，若不是散布在各国的探子三不五时传来他平安的消息，谢之方的这个年过得绝对不安稳。如今他在宁王麾下已然站稳脚跟，军功显赫，智谋过人，兼之另有一项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的本事，与军中将领士卒皆可称兄道弟，出手又阔绰，竟无一人说得出他半点的不好。腊月23，宁王从长安述职回来，替他讨了个昭勇将军的封赏，正3品，又分给他1000余兵丁，加上原有之数，共计2300人。军中欢声雷动，畅饮达旦。谢之方向来海量，叫将领们打圈进了一回，步子竟然还站得稳。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大面额的银票，使随从去城里的丽歌院请了10几个红姑娘来陪兄弟们玩乐。一众兵丁听了眼冒绿光，连声夸赞新将军大方。一些和谢之方相熟的将领笑道， 谢小将军，别光顾着犒劳兄弟们，都忘了自个儿啊。待会儿姑娘们来了，你先挑一个。 咱们将军该不会还是个厨吧？ 谢之方也不生气，笑骂了一声， 灌了黄汤的混账玩意儿，编排到爷头上来了，爷今日就叫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 众人皆是大笑不绝。等10来个穿红着翠的姑娘们进了营帐，谢之方果然先挑了一个身段最为勾人的红衣女子，推说9岁，揽着人就回了自己的帐子。那女子花名叫做兰香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肤色白皙，自小被父亲发卖进行院里，教养得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常常自比为才女，满心期盼着能遇到一俊俏的郎君，搭救她于风尘之中。这会见到谢之方白衣白袍，面容俊俏，未雨先笑，心中自是千肯万肯，打叠起全部精神来应对。他殷勤地踮起脚尖，打算为他宽衣解带，却见刚才还风流倜傥的小将军蓦然间冷了脸，往后退了2步，拿出一封绣着墨竹的帕子，用力擦了擦碰过他腰肢的右手，紧接着将手帕放进盛着清水的木盆里，抓了把皂角细细搓洗。兰香心思敏锐，见状颇为难堪，强笑着扶了一扶道， 君爷若是嫌奴的身子脏，奴便给您唱2支曲解解闷。 谢之方低垂着眉眼，面无表情地打断他的话， 叫2声给爷听听。 什么？ 兰香闻言一愣，见他将洗干净的帕子抻平，小心翼翼晾在架子上，扭过头来不冷不热地瞥了自己一眼，不知为何只觉浑身发毛，立刻乖觉地拿出平日里应付恩客的本事，浅浅娇吟数声，妖媚入骨。谢之方满意地点了点头，从腰间取下荷包，摸出一把金叶子置在桌案上，指了指角落里的床榻， 躺上去，叫够1个时辰，这些都是你的。 兰香见他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不由得吸了那攀龙附凤的心思，一眼躺在床上，娇滴滴地做出动静。谢之方双耳敏锐，隐约听见帐外有窃窃私语之声，知道是同僚和下属们过来听墙角，做了个手势示意兰香声音再大些，又指了指自己。兰香福至心灵，咬了咬帕子，一个人唱念作打，没口子夸赞谢之方骁勇善战，听起来倒是颇为引人遐想。谢之方低笑一声，英气十足的眉目间流露出几分风流韵界，看直了兰香的眼，他配合着调笑了2句，声音也是十足勾人，做给外人看。 凝神细听帐外动静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方才折身回书案前坐下，研墨运笔往浅金色的信笺上写字。这种特制的信笺，遇水不烂，遇火不燃，用极难得的材料制成，说是价值连城也不为过。可他却为每人一掷千金，囤积了满满一柜子，尽数拿来写给姐姐的家书。伴随着女子逐渐嘶哑的声音，他一会儿拧眉思索，一会儿笑逐颜开，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，里面既有报喜不报忧、夸大其词的吹嘘之语，又有些清新思慕的肉麻情话，连自己这半个月做了几回梦，梦里如何亲他抱他，都厚颜无耻地写得明明白白。临近收尾，他颇为孩子气地警告谢之真务必和宋永仪保持距离，万万不能做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。写着写着倒勾起心中隐忧，他又加了几句混账话，像什么若真有那一日，自己可不会管什么亲戚情分，必要将宋家闹得天翻地覆，再把他牢牢锁在身边，云云。在落款处盖好自己的私印，他回头检视了一番，觉得最后一段实在有些骇人听闻，生怕吓着姐姐，犹豫许久，又毛笔涂黑了丢到一旁，另取空白的信笺重新写过。兰香吃力地叫够一个时辰，手软脚软地爬起来接过金叶子，向谢之方道谢。谢之方装好家信，取了一把削铁如泥的匕首，拖着火漆送进烛火中，待漆块完全融化后，倒在信封的封口处，小心粘好，这才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。 明白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吧。 兰香叫他这一系列的作为和冷冰冰的眼神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连忙赌咒发誓，一瘸一拐地挪了出去。翌日，谢之方满意地察觉到众人对他是越发敬重，时不时还有人向他打听玉女之术。从此之后，再也没有人将他当作孩子，他已经长大成人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